北京。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 兆赫 ，AM927 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呀，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 不带几滴呀爹，有了孩儿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03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出行的小贴士啊，今天气温呢其实是下降比较多的，是11到25度，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空气质量也不错啊，应该是 PM2.5 应该是60啊，属于优了。 对，从天气的角度上来说啊，这个除了天稍微冷一点之外，早上我已经差一点就把这棉袄穿上了。 有这么夸张吗？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小心感冒哟。 昨天中秋节，这个大佐去看月亮了吗？ 看了。那老大个月亮。 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刘飞去看了吗？ 我是在家收看了那个中秋晚会。 你居然还没事。我怎么觉得我居然还看中秋晚会，因为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段子，那个段子上面说，你有多少年没有看过春晚和那个 秋 晚了？ 秋晚， 我后来想了一下，春晚呢一般是被家长呢逼着看的，你必须得看，这是我们家庭的一个集体活动，要有仪式感，所以你必须看。 对， 但这个中秋晚会我确实是已经很多年都没有看过了。 中秋晚会确实昨天节目上不是昨天早上节目上我们还就是简单说了一下晚上的这个中秋晚会，然后看看阵容呢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中秋晚会它还是主要以歌舞为主嘛。 这我们还是把这个交给看过的人， 交给看的人来说一说。 昨天你觉得有什么？ 其实我觉得中秋晚会，其实我之前很多年也没有看过中秋晚会了，然后今年就是正好，这个时间段在家，然后和家人一起就是喝喝酒啊，聊聊天啊，正好电视播放的就是这个中秋晚会，确实是都是一些歌舞，然后主题呢都是跟中秋节啊跟月亮相关的一些歌舞，然后出场的歌手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以有一些以家庭为组合的歌手。 组合，比如说赵雅芝和她的儿子， 啊、 还有一些凯莉和她的女儿， 嗯， 等等，还有一些比较老的歌手，比如说苏芮，也都登场献唱了。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挺有回忆的一件事儿。 嗯， 哎呦，还真的是 挺经典的、 我还蛮喜欢苏芮的，哎、是不是暴露了年龄？刚才还说我，据说啊，这个。中秋节晚会还有这个抖音网红歌曲串烧是吗？ 啊，这个我还真没有注意到，可能我没有认真的去看。 我注意到的好像只有答案，杨坤唱了一首答案。 哦，就是又那个第二次又火了， 第二次又火了那首歌。反正昨天晚上的这个晚会，我比较看好的，不知道飞哥有没有看啊？就是那个大表姐刘雯。 哦， 大表姐刘雯 有 演唱歌曲 啊，唱歌啊，她唱的什么歌？ 月半弯。 哇，我都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她唱歌哎。 对，反正 觉得怎么样？ 感觉这晚会我倒是没看嘛，但是你想一想，哇，这个超模哎， 哦、 唱歌哎，中秋节哎， 那还真的是哈。 不知道大家这个昨天晚上有没有看我们的秋晚啊？如果有看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到我们的青年说，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昨天晚上中秋联欢晚会，是叫中秋节联欢晚会吧？ 就中秋晚会嘛。 中秋晚会。 对对对，其实昨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看点嘛，就是哎、两位都看过《水浒传》吧？ 看过 啊，《水浒传》的108将当中的22位都齐聚到了中秋晚会的这个舞台上、 这个我也有注意到 啊，怎么样感觉？ 他们一起合唱了《好汉歌》嘛，然后、李雪健老师站在他们的中间，因为当时是扮演的宋江嘛，然后也是反正勾起了我儿时的这个寒暑假这个关电视的这个一个回忆啊、 就是最早那个版的水浒是吗？ 对 对， 就是最经典的、那个、 98版的吧，应该是。 哦， 我觉得就水浒传这个东西哈、真的是深深的印在我的心里。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我爸妈呢特别，那时候我们家只有一个电视机哈，我爸妈很喜欢看水浒传，但那时候你们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正是《还珠格格》首播的那个最火的那个时候，我真的好想看《还珠格格》。我爸和我妈每次都是，哎呀，都快那个8点半了，你要睡觉了，然后就强行让我去睡觉，他们就看、 强行安排去睡觉， 对，然后就会看那个《水浒传》，然后我当时真的就是对《水浒传》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 对，所以这个那个时候也没有太仔细关注《水浒传》是吗？ 也关注了，因为我是被迫关注的，也算关注了。 哎，既然说到昨天晚上的这个中秋节啊，昨天的中秋节，刘飞怎么过的？ 我是和家人一起，就是在家看那个中秋晚会嘛。 啊，就是跟家人一起喝酒、看个晚会。那您怎么过的？ 说到这儿我就很心酸，我在上班啊，昨天我昨天是看着月亮爬上来，对，看着月亮爬上来，应该升到了这个刚刚好，这个被英皇那个大厦挡住看不到的时候，然后我下班了，我就回家。回家的时候啊，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的这一道伤哈、就是被我们家猫挠的，就是我昨天呢，就是整个就是非常混乱的一天，然后以至于我连中秋晚会都没有时间看。 你认真的吗？ 认真的，但是我昨天还真的认真的看了月亮、有一个瞬间应该是有一片薄薄的云挡在了月亮的前面，然后那个云啊是被这个光啊打成了一个金色，但是月亮也还能看得很清楚，那时候月亮特别的大，哇，当时真的好想家， 好想家， 好想家。 对，确实昨天我是看到了中秋节的太阳。 什么？是什么？ 对，昨天 然后你昨天 上早班 的嘛，对，然后你就睡过去了是吗？ 对、然后就睡过去了， 然后一直睡到今天吗？ 对呀、对，还是要把这个掌声啊，这个送给还在这个中秋节还在工作的大家们啊。OK， 那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 秋天的月 少辆冬天的雪，夜空的星能否落向晨曦的海，山间的泉能否遇上南飞的雁，能否早一点看透命运的浮现，能否不轻易就深陷，能否慢一点挥霍有限的时间，能否许我一个永远，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 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 其实刚才我们的话题要忘了一个，就是中秋节其实有人是出去玩的， 对， 只不过 我们 完全忘记了，可能因为你看刘飞要陪家人啊，然后我们俩都要上班之类的，然后就忘了这个，其实中秋也是出行的这个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比如说今天上午为什么这么堵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玩 回 来 了。 对 对 对。 而且我看到昨天晚上有朋友发消息说，这个京城高速已经堵到了快承德段了。 哇。 啊、 大家都赶着回来、 这个属于开玩笑了、但是确实昨天晚上回来的归途的人会比较多一点。 中秋节啊，其实有蛮多的小伙伴都在外面玩，比如说像我呢，就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哈、浏览了这个祖国的大好山河。比如说有去湖南，还有去安徽，还有去湖北的。我觉得这个我们暂且给它算作一个区域哈。 对， 去这些地方的人呢，他们最多的做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吃。 吃。 对，去臭鳜鱼啊、小龙虾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哈。另外一种啊，比如说在这个江浙沪的也是吃，因为最近这个大闸蟹真的是特别的肥。 对。 然后呢，我就看到他们啊，这个 餐桌上买的所有的基本上都是这个海鲜类。嗯，说哎呀，这个中秋节过得好单调啊，怎么只能吃螃蟹呢？大概就是这样拉仇恨的一些朋友圈哈。 就你不仅仅这个出去玩的一些朋友们啊，你包括在北京还留守的这个小伙伴们，嗯，昨天晚上也是发了好多，你就看这个 关于大闸蟹的故事是吗？ 往上翻一个朋友圈，几只螃蟹捆绑在一起；往上翻一个朋友圈，几只螃蟹捆绑在一起。这是什么呀？这 我也确实去买了，嗯，我是前天去买的。 再见。 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买这个螃蟹的过程。 你是怎么好意思跟我聊这个话题的？ 我去那个菜市场买的，因为我觉得买那个蟹券它可能送过来要很久，但是我又迫不及待马上想要把它吃掉，嗯，然后呢我就跑到菜市场去买，然后啊这个菜市场的大姐呢可能她觉得我对这个菜市场不太熟悉，嗯，然后呢她就说你随便挑吧，这个大小啊都差不多，价钱也一样。我说啊是吗？我说那搁大的挑呗。然后大姐看我挑的都是很大的，说哦那这个价钱就不一样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个大呀。 他可能最开始压根没想到这个， 他最开始真的是觉得我可能不懂，嗯，觉得我可能没有进过菜市场， 就觉得你拿一兜哗一装一袋， 对，但是我还是会挑一些的，嗯，然后呢螃蟹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好挑呀，你就挑这个活蹦乱跳的，挑这大的呗。 对， 然后我就挑完了以后啊，觉得哎呀小姑娘你真会挑啊，顿时觉得很有成就感啊。然后回家呢我就发现这个螃蟹吧， 被你闷死了。 不，没有，我蒸的时候，就是我又要提到我们家的猫，它喜欢就在那个蒸汽旁边来回的转，啊，我又怕它被烫到，我又怕那个蒸汽烫到我，然后我就拉也拉不回来，然后那个火也关不了，然后我就一直，因为我们家有三只猫，所以我就搞得非常的那个， 啊， 非常的手忙脚乱啊。 所以是陪着猫猫吃着大闸蟹。我觉得我们俩还是不要做朋友了。 为什么？嗯，因为你没有猫也没有大闸蟹是吗？ 猫倒是有一只，但是大闸蟹没有呀。哦， 那你可以把猫当大闸蟹呀， 可以满足它。但是谁满足我呀？嗯， 那你为什么没有去买呢？ 嗯，昨天倒是也还看了， 因为你就睡过去了呗。 对，我就睡过去了。 那你就不要怪你自己没有吃到大闸蟹啊。 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有没有吃大闸蟹啊？刘飞昨天晚上有吃大闸蟹吗？ 就是这样，我在， 嗯，我感觉你好迫不及待。 前几天的时候，其实家里就有买这个大闸蟹，但是我对螃蟹这个东西本来就 不感兴趣， 就那么回事吧。然后昨天刷像那个大佐一样刷朋友圈，看到的基本全是这个螃蟹，我也就对看大家吃，我也感觉自己也挺高兴了。对， 你们吃，你们吃就好哈。 看大家吃，感觉自己挺高兴的。 我跟你讲一个事，就是我们家以前在过中秋节的时候啊，我爸真的也是属于不爱吃螃蟹的人，嗯，但是我妈这个人呢，就是喜欢，比如说我吃三只，那我爸也要吃三只，我妈也要吃三只，就一定会买九只螃蟹回来。然后我爸是一个特别有小心机的人，他不吃，他就在那跟你扒，嗯，左扒一个，右扒一个，扒开，哎，你吃这个，哎，这个也很肥，哎，快你吃这个，哎呀，再把这个吃了吧。然后最后呢，就等于我吃五只，我妈吃四只，然后我爸就成功的逃脱了吃螃蟹的这个环节。他真的一点都不喜欢吃，而且他觉得好麻烦啊，为什么还要这么仔细的去吃，我不如大口的吃肉好了。嗯，所以每次就变成了就悄悄的就全部都塞到了我们的盘子里面。嗯， 对，就是反正我觉得吃螃蟹嘛，这个主要还是以放松心情为主。因为毕竟你看这个那么大一腿儿里边，你要把这肉敲出来得多麻烦。我昨天刷一抖音，看到一个抖音，然后那应该是一个中医或者是干什么其他行业的，嗯，他有一套自己的小工具，然后自己边拍就把那蟹腿，哦，告诉你这个蟹腿应该这么吃，拿一个小剪子咔咔两边剪掉，嗯，拿那个就类似于 那个筷子一样的， 就， 那个， 就对对对，类似于筷子，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就在那捅啊捅啊捅啊捅啊捅了半天，把那个肉拿出来之后，然后 只有一点儿， 对，就只有一点，然后他把那个镜头一转，嗯，转到旁边之后是一只螃蟹的雏形。 哇， 就是好几块肉拼出来的一只螃蟹的雏形。 哦，这样自娱自乐我觉得也挺好的。嗯，因为有不少人也是一个人过中秋的，嗯，就比如说昨天我的这个朋友，没有，昨天我还是有猫的，我是一个人加三只猫一起过中秋。其实这个昨天我看到另外有一个朋友，他说啊，已经11年没有跟爸妈一起过中秋了。哇，我听完了以后还是 有一点触动啊，大家都是离家很远，但是刘飞不存在，大家都离家很远，所以说跟爸妈一起过中秋的机会越来越少。其实哎呀，明年要不然回家吧，明年争取没有安排工作的时候就回家跟爸妈一起过中秋。 那这个得好好争取争取。 是啊。 对，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昨天这个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这说到这个各个地方的月饼，然后就有这个小伙伴就说，就说为什么感觉啊，包括关爱青年计划昨天发了一篇公号，也是在说就为什么感觉现在的月饼没有小时候的好吃了。然后昨天有一个朋友就说，并不是现在的月饼不好吃了，你看现在这馅儿燕窝的、蛋黄莲蓉的，这个各种各样特别好吃的馅儿，并不是现在馅儿不好吃了，是因为你。现在是自己吃月饼，小的时候是爸妈陪着你一块吃月饼。 哎呀，又说到很心酸的事情。 那我们说五仁月饼吧。 五仁吗？哎，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有一种月饼，它里面会加那种青红丝的东西。 那个就是五仁月饼啊。 啊，就是五仁月饼 啊。对啊。 我每次吃到它都觉得很凌乱，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加在月饼里面？ 那个应该就是， 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 最早或者说比较原始一点的五仁月饼，往里边加这个青红丝儿。哎， 我觉得 老北京应该也有这种加青红丝的五仁月饼。 应该有，但是它那个皮儿是不是都是那种脆皮的？好像是。 对，北京这边的那个月饼是那种有点像 薄薄的那种酥皮的那种 烧饼的那种感觉。 没错， 咱们那边的月饼就是那种普通的硬皮月饼，里边加那个五仁啊、毛克啊，各种各样的加那。 我跟你们都不一样，我们家的月饼没有馅儿。 啊，你是内蒙？ 你们，哎，你怎么知道啊？你知道我们的内蒙的月饼没有馅儿吗？ 一大个跟那大饼，跟那个桃酥似的。 对对对，但是它是软的，而且特别的甜。我小时候吃的就是那样的月饼，而且我觉得吃不到那样的月饼，就像没有过过节一样。 你这个萌卖的，我给买飞。 其实昨天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他会去公园，还有去山上去赏月，以至于昨天啊，去妙峰山的路上啊，也是堵得很厉害啊。 对，昨天去妙峰山啊，去北京周边的各大景区景点啊， 还有香山，有很多人都去赏月，然后发现啊，在车上就可以赏月， 在车上就可以看到， 你根本就上不去，在堵着。 话说昨天晚上，我们家住28楼顶棚，然后我就看那月亮看得比较明显，还是。就差拿一天文望远镜了。 其实我们家的那个窗户是，就我卧室的窗户是朝西边的。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喜欢，就是只拉一个薄薄的帘子睡觉，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可以睡觉的时候看到窗外的月亮，我觉得哇，好浪漫啊！直到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每天的在3、4点的时候都会被这个月亮亮醒。然后想不拉窗帘真的是不行啊， 被月亮亮醒， 真的是，因为它就在你的窗户外边一直在这样，就等于狂盯着你看看我亮不亮，亮不亮，直到把你亮醒为止。 对，总之啊，这个中秋节的小假期呢是已经过去了啊，今天呢又是一个崭新的星期二，马上呢这个过完星期二之后，再过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之后，又到了一个大假期了 啊，就是十一长假了。十一长假，大佐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吗？ 上班啊。 那你怎么不问我呢？你快问我呀。 刘飞，你有什么安排吗？ 其实我这个十一假期一直憋了很久，因为我一直都很想出去玩，然后开车啊、自驾游啊，去一些。拉上3、5好友啊，去一些比较可能不用去太远的地方嘛，即在郊区啊，或者是一些附近的一些城市啊，去走一走、逛一逛。因为工作很久都没有出去玩了，一直也没有假。但是可能十一我还要有2个朋友的婚礼要参加，所以拉上3、5好友啊，去一些比较可能不用去太远的地方嘛，即在郊区啊，或者是一些。附近的一些城市啊，去走一走、逛一逛，因为工作很久都没有出去玩了，一直也没有假，但是可能十一我还要有2个朋友的婚礼要参加，所以可能假期只能缩短到3、4天、4、5天的样子。 4、5天也还不错。你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计划呢？ 具体的计划目前就开车，比如说去大连啊，吃海鲜啊什么的，或者是山东啊， 那可不近了呀， 去还好还好。 大连 离北京有多远？我还真的不是很清楚。 一千 五百。 从北京开到我家要七个小时，从我家开到大连要七个小时。 啊？那从你家开到大连？ 啊，当然这个中间肯定有 也会绕一些吧， 差不多也得有十多个小时了。 哇！ 应该是1200-1300公里左右， 那差不多十多个小时。 这么远的吗？ 嗯。 哦。 不然你以为呢？大连是在这个。 我以为哈。 尖儿上啊。 对。 我以为大概也就是500公里左右。 你说那是盘锦。 真的吗？盘锦有500公里吗？ 啊，差不多呀，就往回开一开，差不多路上就到了，或者到秦皇岛也可以。 哦。 你十一假期去哪玩呢？ 我十一假期当然在直播间玩啦。 哇！ 就是有没有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陪我啊？我应该是在6号和7号也是要上班的，但是我1、2、3、4、5不上班，我就也可以计划一下自己的这个出行了。 对，其实说到十一啊，我觉得对于像我这种离家特别远的人来说，还是回趟家看看爸妈啊。 嗯、 毕竟也有大半年的时间没回过家了，然后、 啊、是吗？ 对，差不多。然后回家去陪陪爸妈，外加上这个身上的钱也不 什么鬼。 开玩笑，开玩笑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马上又要来临的十一小长假、十一大长假啊！ 嗯，这真的是一个很长的假了。 没错，7天的假期对于现在每一个工作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想都不敢想。其实前段时间还有一个帖子说这个中秋十一的拼假攻略来了哈，其实。你说这很简单的事儿嘛，不就是请6天假嘛，你就可以连休16天，对吧？这其实也不算是什么攻略了，只要你敢， 只要你敢， 你就请呗，谁不知道呢？ 我今天就在直播间替曼宁请了一个假，好吧？ 这个不好意思啊，我自己来，不用你请。 好，当然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这个各位在十一假期准备去哪儿玩呢？或者是有什么样不同的计划呢？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精彩继续，一会儿见。 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

谢霆锋小哥哥的经纪人啊，霍文熙他发微博说啊，很多地方出现了谢霆锋歌迷见面会啊， 很多地方出现了， 对对对，然后出现了英皇娱乐公司旗下艺人谢霆锋的肖像及姓名这一侵权行为啊，对于这个消费者是有误导作用的，并且招致了谢霆锋的名誉受损。 对，造成这次争议的谢霆锋见面会呢，是某地区黄金店铺六周年的店庆。 嗯， 为了吸引客流呢，而请来了山寨版的谢霆锋，并且在门口搭设了舞台以及背景板。这个呢，就引起了英皇娱乐的重视了。面对这个英皇娱乐的声明，截至目前，涉事方香港黄金集团没有公开回应此事。 嗯。这其实这种类型的山寨明星侵权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比如说早在2017 年，香港黄金集团没有公开回应此事。 嗯，这其实这种类型的山寨明星侵权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比如说早在2017年的5月份啊，名为月光500的假冒歌手啊，就出席在某商演活动的时候呢，就被揭穿了。事后呢，500的经纪公司发文表示啊，演出单位属于欺诈的行为。 叫做月光500。 哎，其实我小时候还看过很多这样的山寨的演出。你小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什么小的活动啊，他也许可能那个经费费用他请不到那个很大的明星，他请一个差不多的。然后，但是他有一种呢，是他告诉你他比如说模仿邓丽君很像，对对对，你就可以说出来。但是他不说，他就也不报名字，就我们来听一下邓丽君的歌曲什么什么什么。比如 说，你害不害怕？ 嗯，害怕呀。确实对于观众来说是一种不尊重的行为。 嗯，对，从业内人士看来呢，这种山寨明星走穴赚钱的事件呢，之所以屡见不止，是他们经常打这个法律的擦边球啊，同时呢背后已然从最初的单打独斗形成了一条依附于明星效应的产业链。在这个产业链的形成，既证明了该市场现阶段的存在空间，也给不少山寨明星带来了巨大的红利。据媒体报道称呢，曾有一名模仿林俊杰的山寨明星两年内赚了158万。 嗯，这林俊杰肯定非常的生气啊，怎么回事啊。其实这个山寨明星活动的演出形式啊，就是一场模仿秀了。但是这些活动运营不规范，并且没有取得相关的授权，还存在故意误导消费者的意图。而对于那些真正的明星来说啊，名誉形象虽然受损，但是真的要追究起来，所耗费的精力成本将会非常的大。 嗯， 并且哈，如何界定是否造成侵权呢，一直是业内热议的话题。业内呼吁相关部门应该对此加强监管。 对，包括你看他如果要是说我作为一个打引号的山寨明星的话，他可能是一种这个模仿秀的形式。你比如说我模仿个周华健啊，模仿个张学友啊，模仿个对这 刘德华 这些刘德华，对不对？你模仿这些人，你就是跟这个观众朋友们说啊，我是在模仿谁，我这唱的歌像不像他啊，这个这样的都可以。但是你不能以这种欺骗消费者欺骗观众的形式来形成， 让别人还以为你真的就是500啊，真的就是林俊杰这样。 对啊， 哎，其实我觉得啊，对自己要有自信，既然你模仿得很好的话，其实你不妨可以说出自己真实的情况，也许会更加受欢迎。 对，当然这个是对于这些模仿者来说，但是对于主办方来说，这就是应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了。你的出发点是不是 对 有那种 涉嫌要故意欺骗消费者， 有这种想法的呀。你包括之前看过好多的这个小的片段啊，你说这个啊谁谁来了，然后旁边请了一大堆保安，就弄得跟这个真人来了是一样的。 对对对，反正你也看不清楚， 对啊， 保安都挡着了。 所以这件事啊，真的还是应该从两方面一起来加强监管。 我觉得让他们的这个成本哈，违法违规的成本更高一点， 高一点就好。 对，也许这样的事情呢，就会慢慢会减少。 OK， 接下来再来看电影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一下《红海行动》啊。电影《红海行动》呢，将代表中国香港角逐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有这个网友看到后评论啊，说恭喜林超贤导演大红海冲呀。 嗯， 《红海行动》这部电影其实还是蛮好看的， 嗯， 我在看的时候感觉心潮澎湃啊，这样的感觉。这部电影呢，春节档将在内地上映，最终斩获了36.5亿的票房，非常的高哈。 嗯， 截至目前呢，《红海行动》仍然是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的冠军。 说这些奥斯卡金像奖呢，也是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将在2019年的2月24号在加州洛杉矶好莱坞高地中心的杜比剧院举行。目前呢，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分别选送的作品为《大佛普拉斯》啊，然后《小偷家族》和《燃烧》。目前呢，中国内地选送的影片暂时还没有公布。不少人认为可能是《我不是药神》啊，有人则希望是这个贾樟柯导演的《江湖儿女》啊。当然，其他的影片呢也有不同的呼声。 嗯，《江湖儿女》看了吗？你 没有？ 我也没有看，因为我昨天本来想去看的，结果我发现他这个人太多了。一般那个场次哈，剩下都是那个边边角角。我想，哎呀，这一部评价这么高的电影，我不应该就是坐在一个角落里观看，我要坐在正中间啊，所以我应该 坐在大屏幕下边， 应该找一个比较人比较少的一天哈，好好去看看这部电影。而且我觉得日本的这个电影《小偷家族》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至少我是很喜欢的。它是一种有一种淡淡的情感在里边， 嗯， 不会有很强的戏剧冲突啊，但是它很像你平常生活所经历的那些故事， 嗯， 但是里面蕴含的情感又是非常的浓，非常的深，所以我应该是看了两遍吧，我很喜欢。 所以说你比较喜欢这种将淡淡的情感，或者说将生活中的真实发生的事情映射在电影里边，这样的电影。 对，我比较喜欢这样的。而且前段时间有一部电影，应该是张艾嘉导演的《相爱相亲》。 嗯， 他跟《小偷家族》其实风格有一些像，都是这样记录家庭生活的一个故事。但是我觉得他之所以非常的好看呢，就是因为他非常的真实，并且他演员演的也非常的好，一点都不做作。因为有的时候你看电影的时候你会跳戏， 嗯， 就是这个演员比如说哭的声音太奇怪啊， 对， 或者是台词实在是太差啊， 嗯， 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啊，整个那个情节，然后我就跳脱出来了，然后我就感觉观影很受影响， 再进到这个他想营造的那个氛围当中去了。 嗯，反而这两部电影哈，我真是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还有一个最新的影讯啊，《唐顿庄园》的电影版定档于2019年的9月13号全球上映。嗯，导演呢还是这个《唐顿庄园》剧集版的导演迈克尔·英格勒，他曾经执导包括《欲望都市》啊，《我为喜剧狂》等等的剧集。哎，《唐顿庄园》有看过吗？ 我看过片段，但是没有仔细的去追它。 《唐顿庄园》还是挺火的一部，这个应该是英剧。 英剧 对，应该是一部挺火的英剧的。但是《唐顿庄园》的类型呢，就有一点像，怎么说那种肥皂剧。 肥皂剧就是伴随着你，你可以再干点别的，是吧？ 对，类似于这样的。哎，这总之对于我来说可能是这样的，我更喜欢那种，包括对于美剧啊英剧这样来说，我更喜欢那种情节比较紧张的，一集看起来就能跟电影似的那种感觉， 特别吸引你的那种。其实《唐顿庄园》呢是英国 ITV 电视台在2010年推出的年代迷你剧哈，2015年播出第六季正式完结。这部英剧啊共获得过3次金球奖，15次黄金时间艾美奖，以及1次英国学院特殊奖。 嗯， 唐顿庄园的故事背景啊是在1910年这个左右哈，英王乔治5世在位的时候，约克郡发生在卡劳利一家人身上的故事，展现了英国上层贵族与仆人们身上的人间百态。其实我后来有关注到很多帖子说这个唐顿庄园里面的服装非常的华丽，然后很多的人还去专门分析了这个年代的服装有什么样的特点之类的。 对，可以从一部这个年代迷你剧可以看出整个的导演包括制作团队到底有多用心。 对， 你看一看，已经拍摄到了第六季，在2015年的时候，而且到明年要拍出电影版了，大家也可以更期待一下电影版的精良制作。 对， 目前呢，关于这个电影版的《唐顿庄园》的故事呢，是不是跟原来的迷你剧有相关呢？我们还不得而知。片中的那一户贵族究竟会以什么样的状态和面貌出现，这个还是一个未知数。 嗯， 按照媒体的报道呢，从去年的三月开始，《唐顿庄园》电影版就一直在计划当中。不过呢，因为剧本的原因，一直没能开拍，一直拖到了现在。而执笔电影版剧本的也是来自剧集版的班底啊，朱利安·费罗斯执笔。 嗯，所以大家喜欢的话，不妨来关注一下啊。 嗯， 那么在演出方面呢，我们来关注一部话剧吧。从今天开始到30号啊，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的毕飞宇的同名短片的话剧《男人还剩下什么》将以全新姿态登陆仁义实验剧场了。这个名字听起来，哎， 男人还剩下什么？ 还剩下什么？啊，这个原著中写的是夫妻在婚姻里啊互相折磨。这个妻子啊，她有点精神洁癖，因为看到丈夫和初恋情人的一次拥抱而怒气冲冠，所以就离婚了。甚至拿孩子当作伤害对方的武器。今年7月啊，这一作品被改编成话剧之后呢，曾在龙福剧场进行首轮演出。看过演出之后啊，这个原作者毕飞宇表示啊，既吃惊又喜爱，他应该是比较满意的，我觉得。 嗯，这一轮的演出呢，这个因为剧场空间的改变啊，该剧从剧本到导演的手法呢都进行了较大的调整。男主呢换成了20多岁的张伟迅，出身于梨园世家的他呢是武生名家张云溪先生的后人，戏曲功底、音乐素养和表演积累啊，这个充满了个性。值得一提的是呢，表演艺术家杨立新还受邀为剧中的父亲录制了话外音，效果如何？走进剧场去听一听看一看啊，而且这个最低票价120块钱还是值得去一看的。 嗯，对，而且我现在工作了以后就特别怀念以前上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看仁义的话剧，那是都有学生票的，40块钱一张。 嗯， 啊，我那个时候真的很喜欢看，而且在我们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会排队。 你是因为喜欢看还是票便宜？ 嗯，因为喜欢加上票便宜。 票便宜， 因为有的时候它太贵的话，我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对对对， 想法， 我觉得哎呀，这是不是太贵了？然后我即使喜欢，我可能也就不去看了。 嗯， 但是后来自从发现这个40块钱的学生票以后，我觉得哇，打开了新的世界。人有很多的这个话剧我都去看过，而且我真的是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应该是《樱桃园》这一个话剧，应该是濮存昕老师那个时候演的，我都跑到那个。我们学校应该是孔子巷旁边那个地方，然后有一辆车在那边，好多人排起了长队。那天天气特别的冷，是冬天，大家真的都一直在那儿排。应该其实也是对于话剧这种艺术类型的一种喜爱。我也在那儿排啊，一直排排排排排，排到后面说，哎呀，其实那个最好的票已经没有了，你要不要试试这个票什么？当时觉得有票就很好， 有票就很好，我能看上就已经很好了。 嗯， 当然也把这部剧推荐给大家啊，这个来自于毕飞宇的同名短片话剧叫做《男人还剩下什么》，到底男人还剩下什么呢？大家一起去话剧场看一看吧。 我怎么觉得这个话剧有点像这个讽刺？ 讽刺？ 对啊，男人还剩下什么？ 并不剩下什么。 你看， 你说要时间，我们在工作；要钱，挣得少。 嗯。 要生活，得有钱。 所以男人都这么可怜的吗？ 想玩会儿游戏还要陪老婆家人。 哎，我跟你讲，说到这个玩游戏啊， 哎，你为什么？ 我真的是有说不完的话。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的好玩，他就是真的对于游戏真的是痴迷。 嗯， 痴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去他家做客，他说，哎，今天大家都来我家吧，我给大家做饭吃啊。我们说好啊好啊，然后我们有两个女生和两个男生就都跑到他们家去了。打开门的时候发现他在打游戏，我们想，哦，他可能一会儿就打完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去他的厨房，就开始给他准备前菜，对不对？就是准备那个洗洗菜啊、切切菜啊之类的。虽然我也不太会哈，但是我打下手还是可以的嘛。全部都准备好以后，他还在打游戏，然后他拉了另外一个男同学说，哎，我们一起来玩，我一个人玩多没有意思啊。然后我们就很耐心的还在旁边等啊，说嗯，可能他们俩玩完了以后就可以给我们做菜吃了， 大家都欢乐呀。 对对对，然后我跟旁边的女生啊就开始淘宝，就开始买一个什么饮料啊，买一个什么小啤酒啊之类的。 嗯， 当啤酒送来了以后，他们俩还在打游戏，那个时候已经晚上8点了。我说到底你要不要做饭吃了？你不是要请我们一起来你家吃饭的吗？然后到后来这个男生说，哎呀，对哈，啊，然后要不然你们俩玩游戏，我们去做饭吧。就还是就是他真的他的生活里面 不能没有游戏。 生活还剩下了什么？ 对，他还给我安利说，哎，你玩这个，这个马里奥特别好玩哦。我真的当时要啪给他一个巴掌。 所以给你推荐的是马里奥。 啊，所以我玩了，还不错。 还有什么可以说的？ 男人还剩下什么？ 对，当然还是这个，说到游戏啊，说到其他的一些娱乐，还是要有时有赏的嘛，对吧？ 那对。 对，那么在稍后的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当中呢，我们还是会请到刘飞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最近的一部，不能说最近的一部啊，这个前段时间 最近很火的 一个综艺啊，叫做《这就是灌篮》，也是属于男生之间，或者是说这个现在 很多男生很喜欢的， 对这个包括灌篮啊、篮球啊，一起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那么我们一会儿见啦。 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我国西最南，福建首席海风，南纬566米，整地中国金海。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早上9点02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 98.2 M 9.7 Fresh Radio 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曼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收听收看的方式啊，大家呢可以通过 FM 982和 M 9.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还可以收看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哎，就是大左举的这个哈，“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在左下角打开“青年说”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同时呢，在北京时间以及新浪一直播活力982这个平台上面呢，也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呢，请到了我们的刘飞啊，这个大飞哥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最近这个比较火的一个综艺，叫做《这就是灌篮》。 嗯，我觉得看刘飞的身材应该是。 经常 打篮 球 的吧？ 嗯，对，我是之前也是打 CUBA 的， 哦， 就是 CUBA 球员。 我还是很好奇你到底有多高啊？93有吗？ 97， 我还是说矮了是吗？ 哇，就比我高了整整10厘米。 哎，完了，那我在他旁边会不会看去像那种小矮人？ 可能咱们三个站在一块， 我们差哦，我跟他整整差30厘米。对，30， 小矮人， 真的是小矮人。 咱们仨站在一起会不会是一个信号格？ 什么鬼？我是最矮的那个。 对，说到这个《这就是灌篮》，我相信肯定有好多的网友以及这个听众朋友们看过这个综艺，因为在之前的这个综艺的发展过程当中，你看有这种 康熙来了，对吧？ 嗯、 这样的综艺， 聊天的 综艺，嗯、奇葩说这样比较 辩论的， 对斗争性比较强的综艺， 嗯 啊，这个然后还有新歌声， 唱歌的， 对新说唱、 嗯、 啊这样的这个曲艺类的综艺， 对，就还有那个说相声的， 对说相声的， 还有脱口秀， 对脱口秀各种各样的综艺，但是这突然之间冒出来一个体育类的综艺节目。 反正我是第一次见， 我也是第一次见。 大飞哥是不是第一次见呢？ 嗯，我也是第一次见。 其实你应该是从小就很喜欢打篮球吧？还是从自从你长高了以后？ 嗯，我从小一直喜欢打篮球，然后从初中开始吧，算是也是就是相当于，其实跟那些这就是灌篮里球员一样，然后也是一些、 嗯、 他们大多数都是一些特长生嘛，然后就是在学校一边上学一边接受训练这样。 哦，那你从初中就开始接受训练了？ 对，初一开始。 初一开始就接受、 嗯、 当时选的专业就是篮球， 不是，当时是因为有一些是篮球传统校嘛，像一些中学啊、 嗯、 啊，包括现在大学都有这个大学生的联赛、 哦、 然后中学我进入的是北京22中，它也是一个篮球的传统校，然后就是其实平时就是跟普通学校一样嘛，然后只不过每天课程结束之后都要进行2到3个小时的训练，对， 每天要2到3个小时啊，那我觉得还有点辛苦啊。 嗯，其实不是有点辛苦，是很辛苦。基本就是每天反正练完之后啊，就到家真的是可能会有一些同学可能回家不写作业，可能会 玩一下 电脑啊，打打游戏啊什么的，真的当时回到家什么都不想干，就想躺在床上，基本每天那个时候每天训练完7点到家不到8点，然后就吃口饭嘛，吃完饭以后就有时候很早，比如说作业可能会提前在学校完成，然后就8点多9点直接就睡了，就这样。 嗯，那你倒是不用跟你妈妈去抢那个《还珠格格》的那个电视剧。 干啥？ 因为她9点就累趴下了。 你这都会的。这可有时间了。对，其实说到体育特长生，或者是说练体育专项的这些还在初中高中的这些学生来说，真的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 嗯、 因为我当时差那么一点点就是从事体育方面的。 哎，你经历还蛮多的，你不是画国画的吗？嗯、 画国画是在之前的事了。 哦， 就是一个人生的小的阶梯嘛。 嗯， 后来反正大家都是学习不好。 那后来你是为什么没有去呢？ 因为体格太弱了。 你体格弱吗？ 嗯， 你看着比较， 只是看起来比较，但是确实体格 虚强壮的那种吗？ 虚强壮那种的。但你要知道，他们真的每天，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是体育生， 嗯， 然后他们是高中时候的体育生，每天真的是、 嗯， 我们在上课，我们在教室上课的时候，他们在外边跑圈儿、 嗯， 然后举铁。 那应该就是刘飞的生活了。 对，差不多这样的生活。然后那种篮球专项生会更辛苦一点。他们要从每天早上就开始训练。 哇，那岂不是啊？我们已经起得很早了，上学的时候。 对， 6点多就起来了。难道你要起得更早吗？ 就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他是不住校的， 嗯， 就是学校不住宿的。因为但是我知道，就像我身边的有一些很多朋友都是像一些有住宿的一些学校，他们都是初高中的时候，甚至夸张一点，都是1天3练，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要跑一个田径场啊，出个早操、 嗯、 然后中午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大家上午下课结束了，然后可能吃饭啊休息啊他们就要去馆里练投篮，然后下午上课之下午的课程结束之后，他们就又要进行2到3个小时的正常训练。 哇， 这真的很辛苦，很辛苦。 因为毕竟篮球这个东西其实想要是因为北京我不知道别的地方，反正北京的就是高中的这个篮球啊，初高中的篮球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的、 嗯、 因为每年都有那个像传统校的比赛，还有一些耐克的比赛，李宁的比赛都很多，所以每个学校都想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嘛。但是这个体育这个东西要想有成绩的话，必须付出这些很艰辛的过程，我觉得是。 哇，那你初中的时候很小，你坚持得下来吗？一直坚持下来了。 嗯，其实初中那会儿大家都很小，其实并不懂什么说我要夺成绩，我要坚持，其实这些我觉得在我当时 没想那么多， 对，并没想那么多、嗯、没有一个明确 那时候我觉得很少有人能说有一个很坚定又明确的目标。 嗯， 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但是就是每天大家都练嘛，然后其实这就是一个习惯的过程，就是刚开始初一训练的时候难免会受不了啊，太苦啊， 嗯， 然后就是经常会偷懒啊，那个想辙请假啊这种，但是到后来之后其实习惯之后就把这个当做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其实也就还好，这么多年反正也过来了。 也过来了。 对。 嗯，慢慢习惯已经成自然了，有的时候会不会感觉不训练感觉生活当中缺点什么？ 那有，之后真的是这样，其实就是比如说这一天是不训练的，就哎下突然有一天四点多五点下课了， 没事了， 然后这不知道回家就在家坐着都不知道干什么那种，真的会这样。嗯， 那在后来就是为什么还继续选择加入到 CUBA？ 嗯，其实我 到后来从初中到高中之后， 初中到高中也是当时是靠这个篮球相当于直升，所以我就是基本是没有相当于没有参加中考，然后打到高中之后，其实渐渐长大了之后，这个心里的目标其实也有一些了，也明确了，然后也知道自己确实喜欢这个东西，也以后想去继续的打，所以就肯定这个东西是期盼，每个人都期盼更大的舞台嘛。 嗯， 当时像高中有一些队友可能会选择进入一些CBA 的职业的梯队，那他们可能走的就是另外一条路， 嗯， 去职业的道路，对。但是这个面临很多风险，比如说伤病啊， 嗯， 比如说因为职业队的，我们都知道竞争是非常残酷的， 对， 你有一些伤病啊，你有一些状态就不好，就 一两场比赛打不了，你就可能这整个的职业生涯就 对，就是这样，很残酷。所以当时我家里和我选择一致，都是先上一个大学嘛，然后去打 CUBA， 然后在CUBA 的舞台上也想就是表现一下自己，证明一下自己，是这样。 嗯 嗯。然后当时考大学的时候也是靠等于是 篮球 特招嘛，对，去的大学打比赛。 嗯嗯。那在加入到 CUBA 之后，与心态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就看到了之前跟自己有没有看到那些跟之前自己高中时候打篮球或者说能力比自己要高很多的那些人？ 其实是这样，因为从初中队到高中队 还是就那一波人上去了。 不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每一个你的，因为初中的比赛跟高中的比赛它本来就差距很大， 嗯， 就是每一次，就甭管是从初三到高一还是从高三到大一，每一次的跨越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环境。那么像大学，你刚才说的大学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从一个高中生初茅庐到大学的那种赛场上，那高手真的是自己是完全是度过了很长时间这种菜鸟的这种那个一直都是替补啊，然后上不了场啊，反正都是很多这种，就是 所以高手还是很多的。 对，高手很多。 嗯， 你当时坐了多久的板凳？ 高我初中上高中的时候，整个高一全都是替补，全都是板凳队员，然后甚至可能一场比赛可能有几分钟，比如说就是第四节啊，或者几分钟的上场时间。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大学其实还好，大学可能做了半年的替补吧，因为我们知道，从高中生到大学，其实他的至少他身体的素质就是差别不大，你十八岁跟二十岁，其实你的身体的这种发育啊，其实很接近。但是你要是从初中到高中，其实 这个差距 是很大。比如你十三四岁，你看高中生都是十六七岁，其实我们知道十四五岁正是身体发育的这个特别。当时我升高中的时候，其实我长得还算挺快的，然后高一的时候就已经快一米九啊，然后 你高中的时候就快一米九， 高中的时候就快一米九了。 对，就是高一嘛， 嗯， 高一的时候一米，但是那时候很瘦嘛。但是高中像一些师哥啊，他们的身体力量素质啊，都其实 都很强， 都已经很强了，都已经对长起来了。 那个时候打什么位置？ 我一直都是 23号位，然后初中的时候还打过1号位，就后卫。 好家伙！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了呢？可以给我讲一下吗？ 那你可以让专业的来讲一讲。 对对呀、啊。 对，因为就是篮球场上它分工不同嘛，其实就跟足球是一样的。 嗯。 中锋啊、前锋啊、后卫，每个位置都有他的职责，都有他该干的事儿嘛。嗯，就是一个这样。 所以你看到， 后卫就相当于，可能要组织大家进攻，然后前锋可能要快下呀，那个得分，中锋可能就要干一些，大多数的中锋啊，可能要干一些比较累的工作，比如说抢抢篮板啊，然后为大家防守挡挡拆啊，这种，分工不同就是这样。 嗯，所以你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激动？ 我看到这个节目，其实。一是激动，二一个就是挺好奇的，因为就像两位主持人刚才说，综艺其实之前并没有这种形式，都是一些歌唱类的比较多一点，我之前也一直看，其实但是像这种篮球类的，包括其实这，而且这次节目其实离就是很在身边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的好多的打球的哥们儿也都参加这次， 加 对，而且然后本来这个篮球圈在这个圈里，这个圈本来就很小嘛，然后一些以前知道的一些可能啊，像一直比较仰慕的一些大神啊身边的一些朋友啊，还有一些哥们儿，他们都参与了这个比赛，然后反正就很抱着一种很好奇的这种心态看这个节目，想看看这个节目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心态去看的，其实。 嗯，一直都在看吗？在追吗？ 到现在为止应该是已经四期了，然后反正每期都在看。这个节目其实本来最开始的时候，这些球员也是通过海选嘛，他有一些可能比较知名的球员是节目组邀请或者怎样，其实大多数的球员还是通过一次海选去，大家自己自愿报名啊，这种通过海选选出来的。反正给我最大的感受，说是一个综艺的节目，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竞争淘汰好像是不是也很残酷的，我看像有很多的那种对抗啊，其实都是很真实的，他投篮这个东西，比赛这个东西并不是靠节目去演绎出来的，我觉得。 如果你要是说这个唱个歌啊，演个戏啊， 对， 你通过节目这个好像还是有那么一点稍稍的水分在里边。但是你说打篮球，这真实的硬碰硬，俩老爷们之间，你说你在那儿防守我，我要过你，那你说我是真的为了节目效果，我假摔一下？ 应该都会被人看出来吧，而且我觉得喜欢或者是看这个节目的人有很多，比如说像刘飞这样属于比较专业的，像我这样去看热闹的，也许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人是可以发现，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是吧？ 对，反正就是可能角度不一样吧。其实第一集给我印象就挺深的，当时就是有一名选手，其实是他叫高嘉博，他是一名其实就是。 他很矮， 对，科班出身的，是好像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就是 唱歌的吧， 声乐的那种，是一名歌手。然后他当时就挑战的其实是一名比较专业的一名篮球手，叫平常心。然后他们俩对抗，结果最后很让大家热议的就是高嘉博居然赢了。 啊，他赢了啊！第一次的时候， 对，高嘉博赢了。 哇， 其实就是 好像是当时选择错了策略，是不是？ 上次是让平常心选一名单挑的对象，然后平常心呢，他可能就是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啊那种，就选了一名可能相对实力看上去弱一点的，但是真比起来的时候，他可能心态上就有一些 心态有一点 飘了， 他觉得肯定自己胜算在握。 对，但是高嘉博呢，他就是非常认真，态度就是非常的拼，就是我不管你是什么人，我就要。这场比赛我可能就想赢你，就很努力很努力的去打，结果最后还是靠着三次罚篮的绝杀。而且我觉得就从我一个一直打球的就是看这个问题，一个比较业余的选手给他三次罚篮的机会，他最后还真的都罚中，我觉得 三罚三中， 对，然后最后把平常心绝杀出局，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很难得的。 嗯， 确实我那天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看到了高嘉博的那个表现哈。第一是他刚上场的时候，我觉得哇，他可能体能是不是稍微差一点，哎，他可能跟别人对抗以后他不太行啊，我自己当时是这样想的。但是他确实是在球场上非常非常的努力，而且他在我看的那一局他也基本上快把那个比分快追平了，应该是最后差一分，非常的遗憾。但是很多人他下面都在给他鼓掌，而且很感动，还有人应该是都流泪了。所以我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跟其他球员不一样的地方。嗯， 你就觉得这个篮球也很热血，同时也可以很去感动人。 嗯，还真的是这样的。 嗯，那你在这个节目当中里边看的是什么？ 我在这个节目当中看林书豪啊。 认真的吗？ 那其实我一开始是因为有周杰伦啊什么的，我说哎，那我去看一下。看的时候我发现哎，林书豪也很有意思嘛。然后我是一个就女生嘛，也不是很看得懂那些，然后就看热闹了。看热闹的时候，我觉得哎，倒也是还蛮好看的，因为它有很多的我们预料不到的东西发生。它还真的不像什么只有晋级或者是不晋级这两种选择，它没有。它在这个比赛当中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细节，还有每一场比赛都有不同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还是。对于我来说还是挺好看的。 那大飞在这个比赛当中看的是什么？也看的是林书豪吗？ 其实这个节目它的这个规则啊，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本来导师的这个组合其实就是一个看点。 你看这个导师的组合就很有意思。 对， 其实就是一个看点，我觉得。就是你像基本就是有，因为有两队嘛，一个队是李易峰和郭艾伦，另一个队是周杰伦 和 林书豪，基本就是一个专业的职业的球员，然后搭配一个艺人，基本就是这样一个组合。然后他们，而且但是李易峰和周杰伦应该也是篮球爱好者，他们在这个节目里也都纷纷的秀出了他们的球技。然后我看上去哎，觉得他们一看就是很是经常打篮球的那种，然后投篮啊，像周杰伦投篮非常的准，应该是出乎所有这种粉丝啊观众的这种意料。然后从我看来，我也觉得很惊讶，因为有一个环节就是在罚球线嘛，罚球线那个圆一圈，然后要投一圈投定点投篮，周杰伦基本就是一次性完成所有投篮，然后就是从我这个角度看，觉得也是特别的，觉得很厉害，不可思议，真的是。 其实那个我也看了，我还觉得大家都应该都很厉害。原来他真的是在这方面还是蛮厉害的。 对，他周杰伦投篮真的非常准，真的非常准。 哎，那如果要说这两个队，你们两位比较 pink 哪个队？ 那 我居然会用 pink 这个词了，真的。 那我当然是林书豪加周杰伦啊。 林书豪加周杰伦。 刘飞呢？ 因为这个节目其实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选队。这个两支队领队啊分别选自己喜欢的球员，其实现在已经两支队伍都匹配完成了。其实从我看，我觉得可能李易峰和郭艾伦的这支什么龙骑士队，可能实力更强一些。 啊，是吗？他们是因为有那个戴眼镜的那个男生吗？ 对，他们 叫 那个 杨浩哲， 还有像北大的那个大魔王张宁，还有内线那个大东，虽然即使是周杰伦队可能拥有内线实力，这次是像在这个节目里是无敌表现的这种铁牛，虽然是在周杰伦队里，但是我觉得如果双方真是 PK 起来的话，可能我觉得 谁赢这还真说不定。 对，真的说不定。 原来是这样子啊。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可能两个差不多吧，但是哎，我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们都会选择去李易峰的那个战队呢？他们很多人都选择去那边。 这个怎么说，我觉得可能李易峰他，因为我看节目我觉得李易峰给我的感觉特好。其实我也假设过，如果是我是一名球员，我觉得我也会选择李易峰的战队 啊。为什么？ 我觉得李易峰和郭艾伦他两个人本来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像郭艾伦他也是给人感觉很亲切那种，而且他 我在微博上也刷到，就是在这个训练他的队员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认真，就是很严苛的去，就我真的是想把自己会的那些动作啊交给你。我觉得就是我作为一名球员也真的想去跟能够跟郭艾伦学习这种心情。 当时你没有想过也去参加一下吗？ 对啊，刚开始想问这个问题。 对啊， 当时他在海选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对，其实当时在海选的时候，嗨，怎么说呢，海选也未必能选上嘛，但是算是错过了。下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参加， 还是想去尝试一下。 对， 确实是这样。 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类综艺项目，我觉得把它归为这类一个里边可以。类综艺项目，这就是这就是灌篮、啊，这个综艺里边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这个这就是灌篮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你的小见解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综艺节目。 其实我觉得里面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一个环节，就是在铁牛选择他的战队的时候，因为是有周杰伦那一边和李易峰那一边，然后铁牛在那里他就说，哎，我来的时候我女朋友让我选李易峰。我觉得这个特别逗，因为可能有很多女生选的时候就选自己的偶像那一队啊，我管你什么战队啊，什么这个实力， 我管你赢不赢啊， 对啊，我就喜欢我的偶像，你就去跟他偶像一个队好了，就很多女生可能会这样吧。那如果让我选的话，我还是选林书豪。 打球又好，人又好，长得又帅，是吧？ 林书豪，我有一次碰到过他 啊， 就是在剧院吧，就是我们长安公园旁边那个21世纪剧院。 嗯， 然后我就碰到他，当时觉得哇，好高，后来觉得哎，还蛮帅的，然后后来就被圈粉。 所以你被林书豪圈粉是这样圈的吗？ 对，其实他比赛我真的是没怎么看过。 曼宁同学，你等一下，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就是专业 毫不颜控的人，是吗？ 对，不是，或者说你对林书豪的爱是这个， 就出于他的专业 的 表现非常好， 对职业表现啊，打打篮球、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完全出于颜值。 好吧。OK 啊，那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接下来我们继续再聊一聊这个话题。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对，这段经历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 对，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这段经历，就是为什么从后来到这个 CUBA 打球之后，因为毕竟 CUBA 也可以说是很多的青年球员想去的一个地方， 嗯， 为什么又从 CUBA 退出来了？ 其实从 CUBA 退出来就很顺理成章，因为大学毕业了。对，我大学基本是大一大二大三大四打满了四年的 CUBA。 嗯， 然后毕业之后呢，其实像现在可能有一些CBA 的选秀啊，一些大学生球员可以通过这个选秀来到这个职业赛场，但是其实现在能够从大学赛场到职业的其实还是少部分。 嗯， 因为从训练强度上还有一些训练的专业性上 达不到那么专业。 对，可能像职业和非职业可能从高中或者初中的时候他就两条路就开始岔开了。像我之前也有一些队友或者一些师哥啊，他们就是从初三可能高一左右，如果有这种对职业的憧憬的话，他们就会选择到CBA 的一些梯队，比如说青年队啊，去接受一些正规的职业的训练。其实就等于放弃学业嘛，放弃学业去，这个风险也是很大的，刚才说过了，受伤啊，包括一些竞争啊，优胜劣汰啊，都是其实很残酷。有一些队员可能通过青年队啊能够，其实在青年队也不是说所有的球员都可以打到 CBA 的职业的一队，只是少部分能到达一队，其他的像一些受伤呢可能被淘汰的，他们也就只能从职业队再会回到学校，像北京体育大学啊体育类的一些院校去就读，其实也是反正不是特别稳当的一条路。 所以刘飞本科的时候你的专业是什么？ 我的专业是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啊， 对， 感觉差很多啊。我以为是会什么至少是体育管理吧。 对，因为像打 CUBA 的这些高校其实都是一些综合类的大学，他们可能没有这种像体育运动训练啊，像除了北体首体啊，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体育教育啊运动训练啊专项啊这种。像我所在的北京化工大学，还有其他的像北京工业大学，还有首都经贸大学，这些参加 CUBA 甲组的球队，他们都是一些综合类大学。可能像我这种特长生到来到这个学校之后，只能选择一些像普通学生一样选择专业，就是一些管理类的或者是金融类的，基本就是这些。 后来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体育编辑。 哎，后来难道不应该是学传媒，然后才会成为体育编辑吗？ 因为就是毕业之后对这个体育也有点热爱嘛，对，还是喜欢从事跟这个相关的事儿，虽然不是不一定是篮球嘛，但是像其他的，因为我平时就是一个运动爱好者，不光是篮球，像足球我也爱看，健身啊跑步啊这些跟体育有关的跟球类有关的其实我都喜欢关注啊，去看球啊这些或者参与这种 体育方面的达人。那之前的宝马去了，北马有参与吗？ 就北马还真跑了。 啊，是吗？ 真的跑 了，但是其实北马还是挺遗憾的。说到北马，中午其实正好那天家庭组织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聚会，然后呢其实我跑了10公里然后退赛了，但并不是可能，其实那天我还真的是很想去拼一拼的完成这个比赛，虽然之前没有跑过这个全程的马拉松，但是我跑过半马。之前 半马我跑了一半。 半马、 真的吗？ 我跑了个半半马。对， 之前参加过半马比赛，然后北马就作为这个全中国嘛，就是这个名气最高的这个马拉松，然后它的路线也都是经历了这个从小生活的地方，天安门啊，然后最后终点鸟巢啊，就路过一些比较有名的地方嘛，然后也是想其实挺想完赛的，但是确实中午有事儿耽误了。如果明年的话，我想我一定还会参加。 其实这个对于体育人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这个真的是一个大， 这个没事干，真的像我这样的就就不要去参加了， 就呵呵一笑就好。 其实我们刚才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聊的话题是 你再也没有什么理由不运动了，因为呢你之前啊说哎呀这天气太热了太晒了我不能出去，对，我会中暑的、然后后面天气太冷 太冷了、 这动脚动手的也不能去运动，现在这个时候正是大家哈、运动的好时节哈、所以啊你还有什么理由不运动呢？ 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去运动啊，你包括你看现在这个每天大家工作压力这么大，这个你再没有一个好的宣泄的方式，你也不能说我天天晚上去夜店玩吧，对吧？你这个找一种比较适合自己的锻炼的运动的方式，一是可以宣泄自己的情绪，另外一点对自己的身体也是很有好处的。 确实是这样的，像比如说这个经常不运动的我哈、唯一的运动项目大概是逛街、然后这样呢就会导致我的身体素质真的比较差，比如说前段时间 能逛一整条街 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我就热伤风感冒了嘛、感冒的时候我到现在都没有好，可能已经有一个月了，所以说真的这体质差真的会影响到你平常的这个生活质量的，所以我一个月都没有吃火锅了 你的点也是好奇我以为 抵抗力强了以后，你就可以生活得更加随 心，美满， 对，随心一点。 哎，那刘飞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篮球之外，还会选择什么样的体育运动？ 我平时就是健身， 健身， 对， 每天都去吗？ 基本一周能有个3到4次吧。 啊，那已经很好了，你已经坚持很多年了吗？ 其实，每天都去，我觉得有一点可能 还是太大了。 对，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好的一个运动习惯，然后就是说大家其实，开始的时候不一定非要找一些比较强烈的那种运动啊，像跑，每天可以跑个5公里，或者是健身房一周，如果你无法保证天天去的话，其实一周去个3次，能保证一周去3到4次，其实就已经是这个量足够你一周的这个消耗了。 那我要是每天走5公里呢？ 走路的话，我觉得建议要快走，就是你可以这个循序渐进嘛，你不能一直快走。就比如说，你可以之前一直没怎么运动，你可以先快走几公里，然后快走之后呢，觉得自己身体逐渐的适应了这个习惯之后，可以就慢跑。我觉得最后就是，反正这个东西运动这个东西，一个习惯就是坚持，就不一定每天我像我一周要跑一个马拉松啊，没有必要这种，就是每天能跑一个5公里，其实也费不了多少时间，可能半个小时， 差不多 半个多小时，40分钟，可能就每天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其实像你刚才说的，你就会身体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每天都会。 哇， 就像加满油打足了气儿一样，第二天早上再来上个早班。 其实我在学校里面还没毕业的时候，我还真的有一段时间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是每天会，我应该那个时候每天跑7公里在学校的操场上。然后那段时间就是狂瘦，那段时间每天能瘦一斤，然后觉得 每天瘦一斤， 每天跑7公里吗？ 每天跑7公里，然后大概跑了有一个月吧。 只有一个月， 然后 瘦了30斤， 没有， 然后吃了一个礼拜，长了。 前段时间真的是每天瘦，当时觉得哇，好有成就感，一定要坚持跑下来。但后来是因为那个空气质量比较差，所以我就停了。因为我是不习惯跑那个跑步机，因为跑步机的话，我觉得对于膝盖来说可能会有一些伤害，所以我习惯跑那个跑道。然后跑完那个月的时候，真的双下巴都没有了。然后，但是哈、后来 第一个礼拜， 后来因为那个冬天到了，可能我自身需要热量比较多，又或者我比较爱吃，然后就反弹也很严重。 对，你可以下次试一试，等到冬天的时候，这个跑去火锅店再跑。 主要吧，你这冬天穿什么大靴子之类的，大长羽绒服的，怎么跑啊？ 是 不 是？也 是，对啊，你说。跑过去以后，这冻得俩脸蛋都高原红了，是不是影响美观？是不是啊？ 还影响吃火锅呢？ 是啊。 所以啊，大家这个秋天现在秋高气爽，贴秋膘是吧？ 我以为你说现在秋高气爽就是可以运动，什么贴秋膘是什么鬼？ 这个一方面是大家贴秋膘为了这个冬天的到来嘛，另外一方面现在天气确实也好了，你说冷呢也不是特别冷，简单穿一长袖，晚上出去跑跑步呢，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 这个、 趁这段时间， 对，趁这段。 你赶紧运动运动吧， 再也没有什么理由不去运动了啊。 好，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9:49啊、嗯！今天早上我们的青年说呢，就陪伴大家到这里啦。 嗯， 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锻炼自己的身体，多多的去运动一下。同时呢，这个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多多的看看我们的青年说， 哎，变成像我们的强壮的体育编辑一样，身体素质非常的好哈。 OK，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咱们明儿见，拜 拜。 Bye bye。 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歇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 它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出多力，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腰斩头晕的问题，什么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研究过许多实验，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心跳太对，